周末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的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进入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总有一些是在写字楼里遇不到的人。哦，这些都需要你发动引擎，去主动探寻在路上的一份精彩。握好方向盘，认真的开吧。 我是 DJ 戴毅， 我会用好音乐一路陪伴，让爱导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舒缓的节奏就属于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唯一的一个休息日，也就是今天九月二十五号星期六的早晨，来自于好妹妹的这样就很好。谢谢这两天经常有听友还有包括身旁的同事和朋友提醒我说，哎，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多爱惜点你的膝盖。放心，也谢谢关心，我现在这样就还挺好的，所以依然是短打扮，穿着短裤和中筒啊，把我最后的倔强哈延续到九月底。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带你出发，周六新的一天开始了。 Morning。 梦在凝结后尘封，吹拂你的笑容，停留很久，像回忆 久，当情绪在降落，出现满天星空，那颜色在斑驳，想漩涡。相遇那天就定格了永远，一句再见铺天时间，在某一天你走出我梦里面，所有生命被成全，孤单时候有我陪， 狂轩一天，也用这首歌来跟收音机旁在这个周六的早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道的诸位听友们说上一声 morning 早安，欢迎一下午后的彩云，一勺定乾坤，好时在静，山外有山，说句心里话 Percy Patty 还有风吹麦浪和 Y， 我说早早早二姐，机场地区不下雨了，期待今天你们大 party 圆满成功。 风都走快头痛，头痛走风要放假，我要约好友那赞用，跳到攰了让我当树熊，全人类太难的作诗破破破找见证 Clubhouse 倾下倾也扮型，最难的你逼得我必须好胜，用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早一点发来留言的呢，我就念了一下你们的名字呢。刚刚发来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候的，包括丽丽、帕丁顿熊、Ronnie、小夏，我也要补上一个问候哈。周末早安，就像小夏说的一样，别人都是拼假连着休息，我是连着工作。今天是十一到来之前唯一的一个休息日，可是我还要去值班，也就是说连着上班一直要到十一，工作九天，加油。 15公斤的背包背在肩膀，差点睡过头，战绩赶不上，3天没洗澡也难受，不过3天没上网。我的言语只有当太阳， 又轮到我洗碗的周六晚上，嘴里碎念着多久没度假，他突然开了瓶红酒，是在暗示什么吗？但他的礼物我还没想法，好像别人的一切 比较接近梦想， 真的交换灵魂， 追寻的其实都很像。 会怎样？ 人群人类的狂欢， 才该烦恼没有希望。 一听就是奶茶的声音，还有柯志堂他们合作的《每天的不理想》。风吹麦浪他说，戴毅周六快乐，下午的聚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呀？期待圆满成功。聚会感觉听你形容起来更像是一个 BBQ 或是一个烧烤的一个聚会，纯粹的 party 哈。其实下午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因为不光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感受一场活动，有这样的一个落日音乐派对，这是我们的音乐主题，但其实更多的呢是跟大家在今年第一次在线下有这样的一个近距离见面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身上的担子和压力还是很重的，尤其是几位主持人要准备一个节目哈，不是一个了，每个人可能要准备那么一到两首的歌，所以对于前两天一再忙碌，中秋以及国庆假期节目的我们来说，可能真正准备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即便到时候节目准备的不是特别精彩，也请到现场去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小伙伴多多包涵哈、啊。看到了 Ronnie 说，早早早，北京最近的雨水有点多呀，上海最近一直是晴天，所以希望这样的好天气可以延续到国庆。哎呀，我真的希望可以把我们的天气稍微对调一下哈，把雨水再度还给上海。这两天我们经常会遇到朋友或者同事在电梯里面聊天，也是说，哎，最近北京的雨确实有点多，跟往年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今年秋冬的雪会不会也比往年会多一些。好吧，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节前休息的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戴毅互动，给我来留言，一边听听属于今早的好歌。 几朝风雨几朝雾，感叹只是一个句子，把最近经历的痛都一次说出，伫立在灯火阑珊处，悠悠的歌唱和祝福。春城飞花献不住，我们已经越过难处，再不是这是非传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音符，往墙走板都是幸福。彻夜未眠，寂寥在仰望，晚风袭来，人迹百荡，南北过往，微醺的夕阳忽然滑向叶落太短暂，夜已散，是的是非传说没人记住，停留在简单的音符，往墙走板都是幸福。彻夜未眠，寂寥在仰望，暖风袭来，人迹百搭，夕阳 暖风袭来，人迹已百搭，看飞过往微醺的夕阳，忽然花香叶落在短暂，夜已三更，露湿心头上，西风不来，叹世间的伤，看看昨日纯真的微凉，猛然忆起流年已同化，看飞过往微醺的夕阳，忽然花香叶落在短暂。 微凉的记忆，来自于小刚周传雄。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但是呢山里红已经红了，我也看到我们家院子里面有一棵山楂树是越来越红，所以感觉深秋收获的季节也要到了。如果说在这个早晨感觉还不想起床还想赖床收听的朋友，可以像张怡和小闪 Barry 这样哈，确实这样的一种天气，这样的一个早晨是适合赖床来收听的，所以不起也就不起了，毕竟接下来的五天的时间当中大家还要加油的，好好的，有充满干劲的去上班。好了，让植物学家的女儿给你鼓鼓劲儿，预备起，有请孟鹤园。还要问候一下收音机旁的雨佳，沟里娃也来报道了哈，待会儿聊聊看过的电影。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动物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还没取名字，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雨下了一个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 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

again after several years, several years of separation. Moving on, moving around, they will spend this time chasing the other's tail. Sing, oh, oh, oh, oh, oh, I can never belong to you. Oh, oh, oh, oh, oh, I can never belong. In the ocean on the boat behind, skiffling rag, skiffling rag, shuffling wall, shuffling wall, you're the up tiptoe ballerina on the chorus line. Sing, oh, oh, oh, oh, oh, I can never belong to you. Oh, oh, oh, oh, oh, I can never belong to you. 早上的7:37，这里是正在周六直播当中带你出发。今天北京天气呢是小雨的天气。以往在周六念到天气的时候，我好像没有过多的个人的情绪的一个加入哈，没有让一个参加个人情绪的过程。但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会有一场落地的活动，落日复古派对，会和一群听友们在房山的莱恩堡国际酒庄见面，所以还真的是希望下雨的天气不指望能够放晴，但是期待雨小一点，雨少一点。好，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在前两天的大湾区中秋电影音乐晚会当中是作为主题曲呈现，我们来听王菲演唱这首《无安》。周末早上好。 我抱星月，在这天长地和，梦借如火，哼首歌，雨过过，照地堂，眼起暖。 生最多珍重，原本飞桥跨晴空，幻星明月尽收人间银行，多少朝朝暮暮万千里，又成长 Don't leave. 全居家装机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居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对你继续想念，我想已经没有必要。对你而言，我是个癖好，能轻松戒掉。现在我打算回兄弟那里造，烧掉我们的剧照，这首歌是个句号。接下来我为什么都不收着？我的未来我自己做主，我自己够了。我得肆意释放我的魅力，等着收割，不会再有人能够干扰我。I keep focus。让我发现我感觉的雷达已经打开，我不愿前进，我知道他们在加摔。这次我想玩的口罩，绝不刷个大概。笑看是他操纵人心，观赏花谢花开。假如不幸的君王不可能跟臣相比，但我认知自己才是暴风的能量体。我也没料到深入消化的爱会成葬礼，可我最不愿承认是没人能像你。 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未想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令我一日蔷薇 谎言是坚不可退，水性太差就别瞎爱好，我确认撤退。聪明的热血迅速沸腾，蒸发的眼泪，拿下冠军，哪怕依旧背靠背做客队。放下执着执念，现在我没有弱点，像个冷漠的灵感激起我疯狂作业。向往刺眼的地平线终于若隐若现，有人犹豫对冲刺终点一步再破前，幸好我是后知后觉才能举一反三，让我站在云雾之下心想等我揽胜，现实和命运分离才让我身都分裂翻转，孤独和成功作伴才能让世人感叹。现在我知道我已经迷惑在极限里，其实偶尔也会在凌晨噩梦迷恋你，和我的团队巡航浩浩荡荡在期间里。现在问你还有什么可以跟这一切比， 与众不同的你让我如此痴迷，从未想会分离，我的情绪又不争气。淋过雨的蔷薇美得格外纯美，我们比双飞比从前更纯粹。淋过雨的蔷薇 满舒克的与众不同，像收音机旁的清风飘扬、野风凛冽、战神、土豆跑步、小陈 Barry， 问上一声周六的早上好哈，在节前的最后一个休息日哈，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充电和休息。土豆跑步以及沟里娃的留言呢，确实有一些与众不同。我们先来说土豆跑步说的哈，他说你们几个也太诚实了，下午的活动应该直接去说群口相声。哎呀，你是真的不知道群口相声有多难说吗？多难讲吗？先不说别的啊，我觉得首先每个人话与话之间不压话，然后同时别有人忘词儿，这个就很难了。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串词哈，但是大概流程是有的。 所以我想在现场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流程和活动很好的推进下去，而且在天气允许的范围之内哈，抓紧时间让大家感受到复古音乐派对的欢乐，而不要去淋雨着凉感冒，这可能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沟里娃刚才留言也挺有趣的哈，沟里娃是我了解到的是他跟很多当了母亲的女人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娃已经神兽归笼了啊，上学了，所以白天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主来安排，所以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他很丰富的一个安排当中的一项。他是最近这两天去看了朱一龙演的《风暴》，然后给我的留言是说淘票票的评分呢略高了一些些，个人觉得评分没有那么高，打8分，题材很好，宣传很吸引人，看的过程如果完全投入的话可以跟着剧情走，但是好像又觉得哪里不是特别的理想，比方说觉得有一些剧情跳出来结合现实的生活再去对比的话可能不够合理，比方说下雨天徒手攀岩这件事情还能短暂跳跃，真实生活当然不敢想象了。我们想一下西方的一些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电影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也许我们在打造属于东方的独个的英雄哈，所以我也很期待去看一下风暴。好吧，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向收音机旁来报道的斯坦福和清风飘扬问上一声周末的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Selena GomezMe and the Rhythm. Oh, the rhythm takes you over, takes you to a different place, a different space. Oh, the smoke is getting closer, I can feel a young black race through cityscapes. And everybody wants to be touched, everybody wants to kiss on. Selena Gomez, Me and the Rhythm， 就像野风凛冽说的一样，此刻最好的时候呢，也是车子来进行通风的时段，摇下车窗，让电台里的音乐在空间当中放肆的流淌。想写放肆，写成了放弃，还好我没有放弃你的留言。确实，今天虽然是微凉天气，但是空气质量不错。 该是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该是英雄站上舞台。我出门了，在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24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也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行要模仿，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不期待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看开，该是英雄真的到来， 该是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该是英雄站上舞台， 看见我的未来，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哎，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咯。 Bring it on brother. All right. Can't you see I'm on to you. 我爸说在风暴这部电影当中，还有在小黑风暴里面看到的那一位到处在各地炸炸炸炸的绿藤炮王，又有周晓鸥啊，他说他的演技不次于唱歌的技巧，转型转得很成功。对，配角当中现在给人印象深刻的很深刻的一个就是胡孝伟的扮演者孙浩，然后就是绿藤炮王的这位扮演者周晓鸥了。 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儿、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售价为15.79-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车主朋友注意了，国华首饰国庆期间黄金客件金价390元起，换新工费半价，珠宝翠钻打折返券送惊喜，国庆就到国华，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来自周董的一首老歌《黑色毛衣》。前一阵子周杰伦在网上抛出了他的新歌的一个30秒的一个前奏，就让很多的乐迷们开始替他来创作了哈。我记得当时在 B 站上面有一个 UP 主，他写那首歌让大家会觉得哇，真的很像，一个是很像《黑色毛衣》这首歌的律动感，同时那首歌的气质也特别像是周杰伦的作品，所以大家都在替他着急啊，希望他可以赶快的把新歌放送出来。所以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当年成功加入到了周董的地表最强战队的他的好学员陈梓潼。 Right now， 早上好。陈梓潼，昨天我们在晚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831首张线上演唱会现场专辑的一首半的算是新歌哈，因为他们在线上的生日趴 Live Session 当中收录的，其中一首呢是叫做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而另外一首叫做不摇滚，是831和告五人的合作。 所以早晨的8:10带你出发，在9月25号星期六的这个早晨的3个小时，此刻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不摇滚。 故事总是这样发生，不算什么深刻，不算那么认真，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算多么特别，也不完美一瞬。 是否总有一种悖论，想过奋不顾身，却又一事无成。这一生无休止的生存，无休止的抗争，才能一平衡。长大是不知不要困的过程，这是此生独一无二的成分。 说是两个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乐团合作了，831和搞人， 谢谢。 好，这个 live 的版本演唱的质量非常非常的高。沟里娃说，根据我不成熟的判断，应该不会再下雨了。他说，或者呢，下午的活动应该不会受到下雨的影响了。这不是不成熟的判断，这是你美好的祝愿，我接收了。 Lizzo Juice。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don't say it 'cause I know. up, not the baddest bitch you like. Ain't my fault that I'm out here getting loose. Gotta blame it on the goose. Gotta blame it on my juice, baby. Ain't my fault that I'm out here making news. I'm the pudding in the proof. Gotta blame it on my juic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blame it on my juice. Blame it on my juice. Yeah, yeah, yeah, yeah. Don't even gotta try. I like shouting, nigga, better over time. Heard you say I'm not the baddest bitch you like. Ain't my fault that I'm out here getting loose. Gotta blame it on the goose. Gotta blame it on my juice, baby. Ain't my fault that I'm out here making news. I'm the pudding in the proof. Gotta blame it on my juic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刚也在跟这个勾里娃回复留言说，我说我们两个都知道谁最爱 Lizzo 哈，他是我的同行，但最近呢好像有点感冒，所以希望我们的同行们都可以在十一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缺席自己的工作岗位，能够把更多的好音乐带给收音机旁听友们。早上的8:18带你出发，依然是在周末早上的7:00到10:00 Morning， 我是戴毅。 我能够实现你的憧憬 Baby， 你是烈酒让爱变得浓烈，不是波浪飞翔和你融为一体，你期待我会为你不顾一切，我的心跳如此强烈，你又在我的心里撒野，做你的 Superman， 牵着我的小世界 Baby， I wanna be a cool man to you， 哎，跟着上天让我遇见你。 天天觉得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名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攻击，你开始有神秘 Baby， 让我疯狂荷尔蒙想控制你。 You're right， 我猜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My boy that you super fly， 应该是我躁动的心又开始在作怪，了解一下我恐怕是你的真爱，做你的傻的好跟你越来越合拍，要闭上眼睛听你的心跳，贪婪的呼吸你身上的味道，每次亲密的碰撞都让我幸福的冒泡。 Hey boy come and kiss me right now。 这感觉让我有点难受，是因为你的名总是让我有点胡思乱想，都是因为你，我开始慢慢习惯你的思路，要准备对你攻击，你开始有生命 Baby， 让我疯狂荷尔蒙想控制你。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猜你猜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北京今天天气呢依然是有小雨的这样的一种天气和状况哈，最高气温22度，早晨出门的时候会发现有点轻雾，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1到3公里，所以出行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开车驾驶出行的听友们，请多多注意安全。 You're right， 我在想快想了解多一点， You're my 时间想变更快一点，我在你在想知道你答案，想快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想快想知道你答案更快直到今晚 beautiful night。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为 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趁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让我醉也好，让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对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一个青春单调，一生一世想步步不牢，相爱深深，天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能活到老，叫我怎么忘记你的好， 天天看到他的笑，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睡也好，睡也好，也好，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逍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这个版本的任逍遥确实不是来自于小琪，而是来自于写下他的小虫 CZH。 谢谢珊珊告诉我说，好兆头，天已经有些放晴了，估计没有雨了。哎呀，真的希望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建外大街这个地区呢，从我的这个直播间看到外面的天窗还是有些湿漉漉的，所以我也期待着有雨的那一片云彩赶快的过去。而更多互动也可以邀请正在收听广播的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戴毅发来留言。我们稍后接着来听歌，待会儿见。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北京赛道来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被说服另一个自我，在侧壁而已伤得更赤裸裸。接受出口竟然是一种解脱， 起火燎未遂引前夕， 可惜啊，云则未随风散去，可惜风穿山过万里，卷起海万里，却不曾为谁停。 城市的傍晚总是人伤感，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我不再放掉。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房间还是乱糟糟，外套还丢在一角，你搬走之后我也没改变多少，藏着关心的打扰，简讯平静的语调，你说还好，抱着枕头也能睡着，我好像是我的错，再多一个拥抱，再放掉。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和你的照片还留着，笑中带的是我输了，剩下弃权的选择。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从前。明明不是下雨天，却淋湿双眼，与你有关的泪点。又想回到昨天的错觉，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却不在身边。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你还是说了再见。 嗯，有听友告诉我说，我很喜欢这样的嗓音，声音当中带着毛茸茸的质感的泛音的部分。这首歌来自严仁中，叫做《有些》。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周六的带你出发，有些演出资讯呢，也想在这个时间跟你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它来自于大剧院的一些演出动态消息。9月29号，谭丽华直棒北京交响乐团、北京音协合唱团呈现 国庆72周年音乐会，高参、郑培钦、张英席、刘松虎、王冲、周小林等艺术家将会汇聚一堂，他们共同演绎《红旗颂》《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共同为祖国的72岁生日献上深情的祝福。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订票电话6655000。而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来自于鲁向慧，也是我最近在学的一首歌，也罢。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斟饮一首，不敢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心自由。飞絮和舟飘零逐流，游记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怎数几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时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飞絮和舟飘零逐流，游记这种苏醒以后，天举斗，怎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将我融化。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声音不神秘，晃动着记忆还算惬意，不需要旅行赋予意义，活着多幸运的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培育想你，当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穿过时间的门，瞳孔中暗夜多缤纷，你能是一同来化身，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口罩成巨人，我怎么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彼时的愚人。活着的幸运过自己，他们说命运会变成雨，游来游去只管呼吸。你在看我吗？对峙的表情，玻璃培育像你，当观察标本，全世界失去喧嚣声逃走，遗留下我。是一同来放生，像个女人，加一千根指针，头扎成巨人。我很笨，不及一颗渺小星辰，盼你能选择的戏份，留白可能，归还愉快当第十人。 管你多温柔， 从想念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真，功败垂成，曾无人来敞开 在周末的早晨，张碧晨的这首歌出现的几率和频次还比较高哈。开往早晨的午夜，这个星期六下着小雨，但是呢，我却满心期待它可以尽快的雨后放晴。真的是期待我们下午的复古落日派对哈，哎，落日复古派对，呵呵，不要有小雨相随哈，还是要尽量的干爽一些，这样的话大家在草坪上面，在一些可以去游玩的地方，可以好好的闲逛一下，不至于撑着伞到处去躲雨。 Ed Sheeran Shivers。 I narrow to the heart, I never kissed a mouth that tastes like yours, strawberries and something more.O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 Fill up the 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and all.

淋湿的衣衫透于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虹，还为了报答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在雨中雨点跟身躯舞动，炎炎夜雨滴在半空，愁闷都一扫而空，留住这欢喜的泪容，留住这雨里你我身躯足空，造份旧梦似水与交融，莫再让这事一再落空，途人堆起一堆观众，看你我的尊容，淋湿的衣衫透于风中，让这火一般的湿吻变雨里的天虹，还为了报答长路中欣赏我们的观众，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you see, I'll be brave. 感觉就特别属于假期的一种氛围啊，很慵懒，很惬意，很放松的一首歌，来自于张黎文 Perfect Future Juice。 它里面唱到 Don't be afraid， 但是我现在满心担忧的是下午到底下不下雨，下不下雨，下不下雨。 Music this way， 哈啦啦啦， I'll play。 See perfect future smiling sparkles shining on your way。Perfect you and I, ha la la, don't be afraid, out of darkness, and you see, I'll be brave. It's a girly walkie in Beijing, I can make you satisfied, and you say you love this wonderful moon. 张黎文的吉言，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 wonderful moonlight 哈，在倒不用说月光下吧，希望今天的落日复古派对能够带给大家最好的一种现场体验。沟里娃说不要慌，他说门头沟还没下呢，而且房山区呢临近门头沟，而且今年的夏天呢房山的雨水一直就不如其他区的多。我太喜欢这个留言了，送你一首歌，代表我的感谢之情。DJ Cassidy 和 Arcady 的合作 Make the world go around， 也祝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周末快乐。 Here we go. When I'm going through, you seem to know just what to say, to turn it all around and put a smile right on my face、yeah. To me you are a blessing and I sure appreciate how you change negative to positive and brighten up my dayWhenever I get weak and lose my will to carry on, I just look at you 'cause you give me the reason to be strong. If it wasn't for you, I just don't know where I would be. So tonight I'm gonna celebrate your love for me. 'Cause people like you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Oh yes it is. It's people like you. Oh yeahMake it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Whenever I was cold, you knew just how to keep me warm, and you were my shelter in the middle of my storm. And whenever the mountains came crumbling down on me, there you were out of nowhere to lift me up and set me free. And whenever I thought that I could not go anymore, girl, 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you opened up more doors. And now I don't have to look no further when it comes to love, 'cause girl, you are a gift sent down to me from up above. 'Cause people like you, they make the world go round. Hey, yeah.Truly real. Well, love should not be based on color. Girl, take my hand. And tonight we're gonna show the whole wide world just how to dance. Go! I want to, I want to. Woo! Let it blow.Feel good, I feel good. So hot. Now we're gonna step around the world tonight and step into the light. It goes a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Step, step, step to the side. Step to the left, then step to the right. Step, step, step to the side. Step all night, then step to the light. Step, step, step to the side. Step to the left, then step to the right. Step, step, step to the side. Step all night, then step to the light. Step, step, round and round. We're gonna step all night to the funky sound. Step, step, round and round. We're gonna step all night to the roof come down. 首歌的感觉，是不是 Make the world go around， 让这个世界不停地动起来，动起来，转起来。路易士的唱片这首歌里哈、有 DJ Cassidy， 我们下午的落日复古派对有 DJ Demon， 也会现场打碟。 DJ Cassidy Chaos、Come on, round and around we go. Come on, round and around we go. Come on, y'all, round and around we go. Come on, round and around. Come on, y'all. Good night, everybody, and get home safe. 所以我们下午的三点钟啊，将会陆陆续续的，邀请我们的听友到现场去签到，就在房山的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我们下午不见不散。我还没走哈。 嘿，快点，别浪费，月亮不会后退。选一天可以约，是赴宴或终点。另一位的空缺，无不的抽出你。哦，你肯定不美。今夜，与其纠结他的笑脸 ，Day and Night， 哪里有鬼动态调阅 ，Make you crazy。还是现在，明明知道飞机，心里不断练习，像电影那般被上演。现在你最后的机会，一只无脸的人，三分钟完美。现在是现在，你听到了演绎，像人物的结局，等错别将因闭上眼。 明天双人舞问候一下，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也是留言的，说句心里话和帕丁顿熊。帕丁顿熊说，跟着今早的带你出发的音乐跑了一个 13.14 公里，本来也是报名了今天下午的落日复古音乐派对的，但是因为临时的工作原因不能够参加了，有一些些的遗憾。希望下午的雨都下到别处去吧，预祝整个活动啊顺利进行，谢谢你。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有底裤， 我躺着看着可怜爱不是看电视的那种，我躺着演技可笑才不是扎马的那种，我躺着发个轻描淡写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 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前之下，躺着前要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陷入沙发的弧度，躺着放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有底裤， 赵永新躺着，让我们在节前的这一天哈，尽管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啊，听这歌的时候觉得躺着特得劲儿。我多少次在颈椎不太舒服的时候，尤其还有工作要忙，我特别希望可以躺着工作，就是天花板上有电脑和键盘，当然那个键盘要悬空才行啊。好好休息，好好充电，准备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当中让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 Truth, no brother. When I call you, that ain't right. Don't be cool. Come on, girl, don't be cool. 'Cause when I see you walking by, hugging on some other guy, I still want you done. Baby, you got me on my knees, wishing you'd come back to me, 'cause I still want you done. me paranoid. I hate this, darling. Yeah, Coco Chanel, I see through it all, and you can't control your alcohol, and then you wonder why I get so involved. I'm insecure about the way you talk, about the way you walking all over me, and then you tell me off, and I hate the way you share your love. I see through you, see through you.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几首复古节拍的歌哈，有点 disco 曲风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周六的早晨听得开心。同时，我也欢迎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的东京一哥 TTZZ， 带着家里面的大大小小一起出门了。今天东京天气应该不错，所以开车出门啊，终于不用看到是你们的早餐了。但这个中控屏上能够显示地图，同时还可以看到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 logo， 我好开心！请问是怎么做到的？把这首歌带给你们，预祝今天出去玩开心哈！金志文自娱自乐。 生活有点坎坷，爱情有点曲折，我保持笑像一个疯子一样快乐到累了。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就让我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不知该爱什么，挑什么，改变什么，还好我听伤过，怎样才好呢？错过每个选择，哭笑不得。天气有点闷热，心情有点忐忑。我斟满了三杯酒，在某地某时某刻自娱自乐。 喝醉了，唱着歌自娱自乐，开始怀疑了，被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逃跑计划近期的一首新歌名叫做《青岛漫步》，在9:34，在9月25号星期六，也是十一前我们唯一的一个休息日的这一天哈、啊。带你出发，正在直播当中。上午好，我是戴毅，继续来听歌。吴卓源 ，Better Off Without You。 的化妆品，谢谢你的照顾，以后再也都不用过问那些酸了些钢珠瓶嫉妒心。 Vista 恭喜你不用烦我，你以为我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再振作，每天蓝色食物忘记我家住几楼，天文地理 fucking miserable， 小姐我跟你根本就还不认识我、你忘记一件事， I'm a fucking rap star， 我给你长见识，我上面发了力的野马永远留不住的麻烦，出门装干你早有我做的所有事，可惜你没个机会看见我实力，我的单身就是一场风联机，兄弟们都联系，唱着 Vegas we don't sleep， 到处香槟 Molly the king on back。 让你浪费我的时间，还没过了第三天，我就感觉像在边缘。我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Instagram models， no， 总感带吧。 我的失败，你的离开，让我生命再度完美。你怎样想无所谓， 真心祝福你的离开。 I don't really need you now， I don't really need you now， no， get on without you now， get on without you now， no， 原来这个世界多没有你我更好过。 吴卓源的声音听到之后呢，给感觉应该有个回笼觉才对。回笼觉的时间有没有？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告诉给我哈。一直赖床收听到现在的朋友，我也很佩服。Young Bae Must Be Love， 周六好。 And now for my next number， I'd like to return to the classics。 Young Bae Must Be Love 啊，有些人真的是不禁念叨，一念叨之后呢，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出现在了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区里面。欢迎一下城市迷途小书童，周六好哈，要注意身体。接下来还有7天的长假呢，是吧？这种喝断片也是不是一回事儿。帕丁顿熊说密云没有下雨，下次有活动的时候可以来密云哈。好的，我们现在有房山的朋友，有门头沟的朋友，还有密云的朋友发来了热情的邀请，所以期待着今年在下半年的时候，真正进入到秋冬之前，哎不对，真正入冬之前，我们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线下见面。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梦中走来你一身轻狼，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 这个梗得让这个白姐跟大家讲一下哈。前两天的时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秋晚会上面，莫文蔚就献唱了这首他近一段时间的一首新歌《这世界那么多人》。说实话哈，一边是听他唱歌，一边一定要看他在现场的表演。为什么呢？虽然说肢体动作没有那么多，但是那一身紫色的蝴蝶结长裙，配上他的一头秀发，整个看上去这个身材比例实在是太好了。我觉得即便说那双大长腿哈、啊、没有暴露在衣服之外，但是你觉得整个看上去之后修长的身材哈、啊、一目了然，不愧是大长腿。莫文蔚，9:46，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要结束今天周六的带你出发，所以接下来两首歌曲，我想选择两首经典的老歌跟收音机旁你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歌神张学友， 想留住你匆匆的身影，让我能有片刻的安宁。明知我的梦像那飘忽的风，却把我的心托付在某种，总想留住你回眸的笑容，遮住我心忧伤的阴影。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总想拥有自己的天空，却无奈流失太多的青春。明知你的心再也看不懂，却宁愿相信你痴痴的，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留住你的人留不住你的心，梦中的你何时能回头，给我一个温暖的背影。 学友的歌之后不是越来越心痛，真的是会越来越开心哈、啊。好了，小志同说，哎呀，刚才那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太感动了，又不是送给你。夏花， 他说这世界那么多人总会相见哈，感谢更多收音机旁听友的收听哈。也看到了刚刚给我发来留言的阿素，阿素说房山貌似已经出太阳了，谢谢 Y 的邀请，他说顺义也欢迎你们。小闪 Barry 珊珊猫 CC 遇见丽江晴天帕丁顿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带你出发。稍后的十点钟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猫 CC 说可能你没有时间去打个盹儿了，是，所以接下来的下午的活动我需要喝杯咖啡提提神。 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化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谁能跳过无形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 着自身长路看风云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冰雪冬奥，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腊梅花儿在微笑，计划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我们都